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充电导致火灾而引发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开庭，并且宣判。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电动车电池入户充电引发火灾，那么到底应该谁为此而承担责任。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威平等五人拐卖儿童案件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刑事部分的判决。张威平、周荣平被判处死刑，另有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2003年到2005年期间，被告人张威平通过刻意搭讪结识被害人拐卖儿童的家人，趁其不备抱走小孩并贩卖牟利，累计作案8宗。此外呢，被告人周荣平提议与杨朝平、刘正红、陈寿碧密谋策划闯入出租房内，将被害人母亲捆绑强行抱走申聪，以后交给张维平贩卖。根据一审判决书显示，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有4次，是在广州的增城区，1次呢是在广州的黄埔区，另有4次是在惠州市的博罗县。被拐卖的9名男童当时最小的只有1岁，最大的是3岁，其中8人被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据张威平交代，他拐卖的9名男童都是通过所谓的媒姨找到的买家，而目前这个媒姨到底是谁，他的身份还未查明。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绑架罪、抢劫罪、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罪犯方林仔于12月29号被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死刑。罪犯方林仔呢，是在1999年到2011年期间，携带斧头、绳索等工具，多次实施故意杀人、强奸、绑架、抢劫、强制猥亵妇女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恶劣，社会危害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经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方林仔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绑架罪、抢劫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是15000元，并经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太原一民警李某在协助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关掉了执法记录仪，并借机制造混乱，盗走事主家中的8.37克拉的钻石，还有翡翠名表等100万财物。东窗事发之后呢，到案后的李某还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藏匿赃物，编造谎言进行搪塞，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山西省太原市小甸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这起盗窃案，民警李某因犯盗窃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12月2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检察院以运输他人偷越国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和毕某某。两人在今年的10月份引领2名外籍人员非法入境，在从靖西到南宁的运输途中被查获，其中1名外籍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查，在今年的10月19号的凌晨，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毕某某到靖西市的吞盘乡边境， 非法入境外籍人员文某、裴某某啊，他们把这两个人呢是带进了之后呢，到了靖西市的鹿同乡荣劳村。后来呢，黄某驾车想将这两个人呢运送至南宁市的龙安县，途经天等县一个路口的时候被公安民警抓获。经过核酸检测，裴某某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为此呢，靖西市的安宁乡、吞盘乡、鹿同乡三个乡镇的中小学是紧急停课，近5万5万名群众是居家隔离，124人被医学隔离观察，累计核酸检测是10000多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生产生活。18岁的少女被投毒百草枯，是因为姐夫陈某报复。日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12月份，在12月29号，河北省邢台威县公安局微信公号发布了警情通报，说12月17号的晚上10点多，我局接报警，辖区一个居民18岁的女孩子小马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呢，尿液中检测出了百草枯的成分，怀疑被他的姐夫是陈某投毒。接警之后，民警立刻赶往现场调查取证，经过现场勘查等工作，在第一时间将陈某控制，12月19号将犯罪嫌疑人陈某刑事拘留。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自感家庭条件并不好，他的岳父一家人呢是瞧不起自己，于是就产生了报复念头，在12月5号的晚上将家中剩余的除草剂用水稀释之后分2次让小马来服用，造成了小马中毒的严重后果。12月28号，犯罪嫌疑人陈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执行逮捕。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对2016到2020全区的涉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办理情况和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发布了北京市房山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值得注意的是，白皮书指出，网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犯罪，与传统的性侵行为相比，犯罪手段更加隐蔽。2016到2020年，房山区检察院一共受理审查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呢是78件86人，受理审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83件89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呢并不是骤然上升，而是这个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以性侵害为主，从罪名来看，其中在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三种罪名占全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64%。从2017年以来，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那今年呢，通过网络实施无身体接触性侵犯罪等新的作案手段开始出现，而网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近几年刚刚出现的新型犯罪，与传统性侵行为相比，犯罪手段更为隐蔽。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几条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电动车电池入户充电引发火灾，那么谁应该为此而担责。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这个电动车电池呢，它是入户充电引发火灾。那么前一段时间北京市呢出现了一些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而引发的火灾事故，那北京市呢也颁布了相关的条例规定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就 坚决不可以入户充电啊，但是的确还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值得我们大家来引起高度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最后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我们就听一听法官如何跟大家来讲。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电话连线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副庭长、审判专家张英周法官，请张法官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哎，张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 嗯，张法官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当时啊这是一个这款电动车是怎样来购买的，那么当时这个火灾又是如何发生的？ 叶先生一家是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在北京一家经销商啊，专门销售电动自行车的经销商厂家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嗯， 他是在今年2021年6月13号，他是晚上充电的时候，充完电了之后，早晨他把电源拔掉之后，就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早晨7点左右就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电池它热故障，就引发了火灾，造成了火灾事故的发生。 哦，当时这个火灾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比如说造成的家里面的财物的损毁的程度，火灾的大小啊，有没有造成邻居家的一些财产人身伤害啊？这个情况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火灾事故发生之后，叶先生一家就及时发现了，发现了之后也进行了及时的报警，同时他们也是有窗户的，他们那个家人及时就趴到了窗口就呼救，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哦， 事故发生之后，消防队紧急赶到之后，就把火灾事故扑灭了。人虽然没有当场人身没有遭受损害，但是火灾经扑灭之后，里面可以说已经被火灾事故烧的也是面目全非了。里面的家具、家用电器啊，基本上都被烧的已经是说也是啊，都被烧毁了。 嗯，就是烧的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家里面的一些财物看来也是损毁了。 对， 是吧？那根据这个消防部门的对这个火灾事故原因的调查哈，消防部门有没有最后得出结论？比如说它是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啊，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是本身产品质量不好不合格，还是说是这个充电的行为不当而引发的呢？ 消防部门认定的事实是，当时充电的时候应该是把电源已经拔了，就是它的充电器和电源并没有连接。它引发火灾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故障热失控所引发周围的可燃物导致火灾的发生。也就是说因为锂电池自身的因为它存在质量的缺陷，导致自身的爆炸啊，自燃所引发的火灾。 那这个火灾没有造成这个其他的邻居、隔壁的一些其他的人家的财产损害吧？ 据消防部门所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他已经就是说，最起码因为在火灾事故在救灾的时候，肯定因为有楼上或者楼下它有水泽的损失，邻居肯定受到这个水泽被浸泡的这种损失。 明白因为这个现在我们是冬天嘛所以大家更应该在防火安全上来格外的注意哈。那么这个事情火灾事故发生了之后又是如何产生了一个纠纷呢？ 火灾事故发生之后，可以说叶珊珊一家除了家被烧没了之外可能说他们也是因为受的烟熏，也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一个治疗。但回来之后可能家里面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后来他们也是说那个认为可能是经过消防部的认定，说所购买的这个火灾的事故最终的引起是因为锂电池电动自行车它的锂电池自身的这种因为质量的缺陷导致了火灾事故的发生。因此经和这个经销商甚至和他的生产商也是最终协商未果就将他的经销商和他的生产商起诉到法院，要求经销商和他的生产商要求赔偿因本次火灾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所遭受的精神损失。 那大概加到一起提出了多少钱要求这个生产商跟经销商来赔偿？ 要求赔偿因火灾事故导致的医疗费损失所购买的就是说需要更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的损失以及因火灾所造成的 室内各项物品， 嗯， 它的损失大概是11万余元， 哦， 11万余元， 嗯， 他说因为那个他们也遭受了精神损失，还有3万元的精神损失，精神损害赔偿。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方一个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一个是这个销售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销售商哈。那么他们这两个被告，他们在法庭上，他们有什么样的答辩的意见呢？ 首先是生产商，他认为啊，就是说，他认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是公司的生产的，啊，但是他认为我在我生产商，我所销售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不配有电池，仅仅是销售了车架。那么你，消费者，使用者，你的电池啊发生了这个火灾事故。那么因为你的火灾电池说并不是我生产的，那因此那个火灾事故是与我没有关系的。 哦， 啊，他就说这个我只是车架，啊，我只是裸车进行销售。那么你那个电池，有可能是你自己自行更换，或者是你自己来进行购买的，因此你那个火，仅仅是因为锂电池所引发的火灾事故，与生产啊与生产商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因此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损失。 嗯嗯，这是一方的意见是吧？ 对对对。 嗯，哎，那么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争议的焦点还是首先确定他的这个车辆到底是谁的责任的问题。 嗯， 啊，他连经销商也起诉了。那么经销商在本案中也答辩说， 嗯， 那么原告现有，你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个电动自行车是我来进行销售给你的，啊，仅也不能证明和经销商存在这种买卖合同关系。 嗯， 而且经销商说我在出售的商品上出售的电动自行车都是整车来进行销售，而且在出售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均配有锂电池的合格证和使用证明书啊，我已经对你这个消费者使用者尽到了一个合理的提示义务。那么是你使用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现有的火灾，那么与我经销商也没有任何关系。 哦， 那就本案中的焦点就出现了。那么到底生产商或者经销商那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到底有没有责任？ 嗯， 那么这个锂电池到底是否存在这种产品的缺陷啊？因为本来是一个产品责任纠纷，可以说查明案涉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是否存在质量的缺陷， 嗯， 是本案审理需要查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争议的事实。 哎，那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那么就相关的核心争议的焦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怎样的调查？ 啊，首先是那个经销商来方面，经销商啊，他就是首先是原告现有的证据，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那经询问这个叶先生一家，叶先生说，本来就是说我因为着火，所有的这些购买家具的这些票据、收据了，都在家里放嘛，因为一把火可能全部都烧了。事实上，经过我们原来也受理过此类的案件，基本上可能在着火的时候，家里面一些主要的这些像那个票付款的票据的收据的可能基本上都烧没了， 嗯， 很难举出这方面的证据来。 对，这也是个实际情况， 这是一个 实际 的一个情况 啊，这个也不能强求说对方那一定就得提交票据，因为他就是在火灾当中完全烧毁了，是吧？ 我们也询问原告能不能提供他的付款的，就是当时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打款的凭证，他说可能是在购买自行车的时候是通过老人，通过父辈来进行支付的款项，但是因为父辈已经去世了，在去银行调取相应的付款的这些凭证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可能也举证也存在这方面的障碍，但是原告他的仅是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他可能是被烧毁了，但是他那个当初购买电动自行车的照片还在。 哦， 他购买之后也去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那么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的登记信息仍然存在。 嗯， 啊，经销商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照片这事情是认可的。 嗯， 啊，电动照片能够明确的显示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哪一家，他那个什么地点的，他的经销商来进行，而且有电话，啊，能够显示出来他的经销商是谁。 嗯， 啊，经销商对这个照片真实性应该是认可的，而且他也陈述，我销售这个电动自行车是进行一个整车的销售，不存在我仅卖车架，然后你自己再安装那个电池的这个事实。 嗯嗯，好，那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还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还查明的事实就是原告叶先生提供了当时的交通管理部门的电动自行车的登记档案材料，里面登记了 电动自行车的所有权人，他的生产厂家，也就是被告生产商，而且他的登记日期、购买日期都有明确的进行一个登记。那么就是说啊，你这个生产商，你再否认电动自行车啊，这个锂电池不是我生产的，那你就说这个车首先是啊，根据这个经销商的陈述，就是说可以足以认定，而且根据我们的交易习惯，啊，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很难说我就购买一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锂电池我自己再另行购买。 对， 而且经销商也明确说，我们都是一个整车来进行销售，不存在进行一个啊分装的一个销售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哈我们查明的这些事实，最后我们在责任的啊这样一个承担上，法院最后是如何来确定的？ 就这样，我们就能够认定，最起码的现有的证据能够证明经销商是啊他的以及他的生产商。那么现在根据民法典的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如果啊，其中民法典第1202条明确进行规定，说因为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该承担侵权的责任。1203条也明确进行规定。就说因为产品存在指令的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选择向生产商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来进行主张一个赔偿。那么对于产品责任这样的一个他的赔偿责任来说啊，就是消费者首先有一个啊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啊，谁有赔偿能力可以说我来选择谁来进行一个赔偿。那从举证责任分配来说，对于产品缺陷啊这样一个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的话，那么生产者销售者，那么你应该啊，就是根据目前最起码的消防部门认定它的锂电池是存在质量的缺陷的，那么这时的举证责任转移到你的生产商或者销售者方面，那么你要证明你的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是这个缺陷与啊本次火灾这个造成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来进行举证。如果你生产商或者销售者经销商那你举证不了，那么你可要承担现有的产品赔偿责任。 好，那这起案件最后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最后我们也是啊判决生产商，最后是叶先生选择了生产商啊，最终选择了生产商要求现有的赔偿责任，最终赔偿判决生产商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万元。 那叶先生在起诉的时候不是还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吗？那这一块我们在审理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啊？ 虽然叶先生在本案中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主要是本案是一个产品责任的纠纷。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相应的规定，那么你达到精神损害赔偿，你必须达到啊你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可能是火灾虽然发生了，原告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虽然说我受到了惊吓，但并不能证实存在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是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支持。 对。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啊，现在双方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现在是叶先生一家对判决已经他在上诉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可以说是对判决的结果应该是认可的。生产商目前已经向法院提起了上诉。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呀，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警醒哈，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北京啊相对来说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哈，那么大家呢更应该注意这样的用火安全。那您觉得那么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的大家在使用一些电器的时候，那尤其是给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的时候，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如何更好的注意？ 通过这个事件，我想也是对我们电动车的使用者也是一个教训，有深刻的教训，就是我们对于电动车使用者来说，尽量的不要啊把电动自行车或者它的锂电池拿到家中或进行室内充电，避免这样火灾事件的发生。 对， 同时我们这个销售者，我们这个使用者来说，消费者来说，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还是对它的质量啊，还是他这个厂家啊，要选择正规的厂家来进行一个购买。确保避免这个购买这项这个质量瑕疵或者伪劣的这项产品来使用过程中产生这样的轻微的事故。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副庭长审判专家张英洲法官参加节目，谢谢张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好，张法官再会。 好，再见。